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贺长生并不觉得奇怪，他们不过是萍水相逢，且时间远在三个月前，更何况在那场欺凌里他们并没有帮上什么忙，东哥不记得他们也是正常。于是贺长生严肃地自我介绍。 我是贺长生。 东哥点头。 贺前辈。 说完他又转向娄思凡，等待着娄思凡的自我介绍。这巨大的心理落差叫娄思凡有些难以接受。他怎么会不记得自己了？那明明是自己帮了他呀。这时候的娄思凡也不过是个15岁的少年，心性没有那么强大。情绪一上来直接就表现在了脸上。贺长生见他不吭声，便替他说。 他是娄思凡。 东哥一点头。 娄前辈。 这就算是打过招呼了。娄思凡好容易才重新露出一点笑模样。 你好。 哼。算了，他何必跟一个比自己小四岁的小孩计较，他懂什么呢？但接下来复读机小东哥竟主动跟他搭话了。 娄前辈，你看过我的比赛吗？ 娄思凡调整了一下心态，颇有前辈风范的称赞道。 很出色。 谢谢。 娄思凡抓住机会装作不经意问出自己酝酿已久的问题。 哎，东哥，你来省队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前程？ 想过。 娄思凡鼓励地看着他。 怎么打算的？ 做男子单人滑第一名。 闻言贺长生难得地扬了扬唇角。没想到这孩子有这么高的志气啊。当年他也有这样的想法，只是从来不肯宣之于口。娄思凡提了提气，继续循循诱导下去。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转去双人滑？ 东哥体内的池小池无语，池小池体内的061也无语。娄思凡的理由倒是充足。 咱们省队双人滑的师资力量很雄厚，容易出头，培养出的世界冠军也多。你去荣誉教室看一看，那里陈列的几乎都是双人滑的奖杯，单人滑竞争特别激烈，能出头的寥寥无几。你的年纪还小，这时候转还来得及，要是年龄再大一点，想再转恐怕就很难了。 娄思凡这番话说得情真意切，可惜落进池小池耳朵里全部自动转化成巴巴巴哔哔哔。 哇哦，真是好体贴啊，那我是不是该谢谢他？ 你别理他。 一套套小词儿说得这么溜，061合理怀疑娄思凡在私下里把这套说辞演练过。娄思凡仍是一副人淡如菊的样子，并顺手把教练抬了出来，给自己的话增加说服力。 那时候教练肯定也会问你有没有转双人滑的意向的，你可以提前考虑考虑。 娄思凡说的情真意切，且字字句句都是实话。双人滑的前途的确比单人滑更光明些，国际竞争力也更小一些，作为一个前辈给出这些忠告也是情理之中。他期待着东哥的回应。东哥的确摆出了一副认真思考的模样，思索片刻他抬起头说。 双人滑这么好吗？ 娄思凡拉过贺长生。 你问问你贺前辈。 嗯。 贺长生简明扼要地嗯了一声，算是表明了立场。 我以前也是单人滑， 后来听楼哥的话就转过来了，还不错。 我靠，原来是在你身上练过的。 东哥看看贺长生，又看看娄思凡，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娄前辈，双人滑既然这么好，那你也是双人滑吗？ 这他妈就很诛心了。 娄思凡脸色难看了一秒，但马上反应过来，笑着反问， 你觉得我是吗？ 东哥抬手指了指小卖部方向， 刚才那位姐姐女前辈是你的搭档吧？ 女前辈这个说辞把娄思凡都乐了。贺长生接过话来， 她是我的搭档。 东哥微微蹙眉。 哦。 贺长生感觉东哥似乎是有话要说。 怎么了？ 姐姐和娄前辈的关系好像比跟贺前辈的关系更好。我们教练讲过，双人组合最重要的就是默契。我看姐姐和娄前辈那么亲近，还以为他们是双人滑搭档呢。 他的口吻小大人似的，起初听着好笑，但注意到贺长生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后，娄思凡却笑不出来了。他只是怕方小妍喜欢上贺长生，又想靠讨好他来讨好贺长生。毕竟贺长生对花滑之外的一切事物都兴致缺缺，他实在不晓得要怎么样才能让贺长生高兴。思索过后，贺长生点点头， 你说的对，我会注意的。 东哥没再说什么，脸上始终淡淡的，仿佛是漫不经心的随口一提罢了。而这么一招釜底抽薪，让娄思凡鼓励他去双人滑的事情轻轻接过，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方小妍买了饮料回来，并说朋友刚才打电话来约他出去玩。他把饮料递给东哥，东哥点头谢过，拉着行李箱咕噜噜地走远了。等方小妍也离开后，贺长生抚着下巴，心里思考着东哥的话，他自言自语道， 我说小妍最近为什么总是不在状态，好像她每次走神失误你都在场。 没能劝服东哥，娄思凡本来就有点心浮气躁，听到贺长生这么说，他更是心急起来。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看小妍有点喜欢你。 哪有？ 我又不傻，他看你的眼神都不对。 娄思凡更着急了，脱口而出， 你别误会，我没想让他喜欢上我。 贺长生马上觉得这话不妥。 那你对他干嘛那么好？又是买饮料，又给人家拧瓶盖，还说要给人家补钱，人家怎么不会多想？ 我…… 他说不出口，他又能说什么呢？毕竟从各个方面看，贺长生都不像是一个基佬。尤其是在和搭档方小妍共舞时，他眼里竟是动人的痴恋光彩，只是远远看着就让娄思凡眼热。尽管贺长生表示过很多次那是表演，他跟方小妍只是单纯的搭档关系，他不习惯方小妍的自来熟，方小妍也不喜欢他下场后的木讷，但两个人时时处处会产生亲昵肢体接触这件事还是让娄思凡难以接受。他或许是有意接近，有意对方小妍示好的，可那也是因为贺长生啊。见娄思凡支支吾吾的，贺长生干脆道， 以后训练的时候你少来找他吧，小妍的各项条件都很好，又正是发展的黄金期，如果不能沉下心来训练，将来要怎么办？ 娄思凡脸色变得精彩纷呈，他实在说不出我是去找你的，只得试图竭力咽下这口怨气。然而他越想越气， 如果不是东哥提了双人滑的事情，长生怎么会提出拉开和我的距离？所以我当初为什么要多事去管东哥？ 十数分钟后，在宿舍安顿下来的池小池坐在铺好的床铺上冷笑一声， 哼，年轻人。 在显示面板上， 娄思凡的回忆值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了三四点。在池小池看来，娄思凡这种假圣母的回忆值委实很好耍。这类人喜欢时时刻刻把自己架在道德高地上，一旦事情发展不符合这类人的预期，他们就会激烈谴责，并觉得自己的一腔好意遭到了侮辱和践踏。对待这种自以为是的人，池小池通常的选择是多踩上两脚。061也没有想到，仅靠隔空脑补，娄思凡的回忆值竟然能上涨得这么快。照这个势头下去，池小池甚至不用兑换时间压缩卡，只需要多撩娄思凡几次，这个世界就能功德圆满了。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面洗脸巾冠名播出，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